好啦，大家又到呢个周星星同学会啊，呢个星期三晚八至九嘅时间啦，英文叫做圣夜 ology， 我哋好耐冇提呢个英文。 我哋咁希望创呢个字咧，下年喺牛津字典入边咧会增加成一个新嘅词语啊，新嘅英文嘅字。 计呢个字典你又有，牛津字典就冇啦。 唔系啊，大陆有个字都变咗牛津字典入边有啦。 咩字啊？ 关系 哦，我以为牛 B 添。咁嗱，今日咧就都要应下节嘅，大家最近都知道啦，呢、這个礼拜就铺天盖地就湾仔进入呢个戒严状态，就动用全港三分二嘅警力咧，就去呢个保护呢个领导人访港。咁咧，据说访港嘅原因咧，据称咧就系因为呢个主权移交二十周年咁样。咁就都大家小心用字啊！据说如果唔讲回归，就等于港独啦。如果用李華明的標準，你講主權移交呢 是不行的， 都是叫港獨，還有要中央政中央領導人，不可以叫中共領導人， 是 用中共的話都有港獨傾向， 中共中央領導人就可以了，中央電視台講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階層， 是的。那呢就這個主權移交二十年，我覺得呢就最適合來演繹的就是周星馳， 梗 係 啦， 都米走雞啊！真係呢、這個咁好簡單，就係話你無論係佢嘅電影九七前嘅幾套電影，九七後到佢個人嘅變化，佢、經歷嘅嗰個電影上邊嗰個嘅軌跡，同埋佢最近拍出嚟嘅電影咧、我覺得都充分體現呢二十年嚟啊，香港由殖民地變成呢個特別行政區嗰個嘅變遷啊！ 心路历程啊，直情系一个 代表性人物，我觉得真系周星驰系一个代表性人物，因为佢系喺六四之后弹起嘅，1990年， 赌圣 第一套电影即系成为票房嘅冠军，卖座冠军就系呢个赌圣。咁咧就系、一路咧就之后每一年咧佢推出嘅作品咧都系香港票房冠军。咁就直至到九七年之前嘅回魂夜，嗱，我觉得呢套电影系好重要嘅。咁就首先喺節目開始之前，一定要高度讚揚呢個 Cable TV 啊，有線電視。 好嘢啊！ 咁嗱，因為我就係長期咧，我訂閱有線咧，都唔係為咗睇其他嘢，我只係睇電影一台，甚至係電影二台嘅添，就睇翻嗰啲七十年代嘅港產片或者八十年代初嘅。咁咧就唔知點解佢咧就喺呢個回歸啊，所謂二十週年啊，呢個咁樣嘅重要場合裏邊咧，就不斷去重播咧，就是、一套電影就係叫做《回魂夜》啦。咁咧就我谂每隔一日播一次啊，真系而家。咁咧好多人就话喂呢套鬼片嚟嘅啫。嗱，以前咧我发觉有线就好少播《回魂夜》，因为呢套戏咧其实系 TVB 投资嘅。 系演员们咧睇翻个资料咧都不能不相信，当然原来监制咧就系方日华啦， 导演系刘镇伟， 导演系刘镇伟啦。咁入边都用咗一啲嘅TVB 嘅演员去做。不过周星驰嘅电影好多时候都会有 TVB 嘅演员，譬如你喺大佬密探零零发。你諗下嗰或者唐山唐伯虎點秋香都要用嗰啲周 李家啊梁家人啊嗰啲咯，咁就回魂夜裏邊就嗰班保安員啦，阿老 Sir 啊，老 Sir 就 Kelly 飛嚟嘅，我唔知咩名啦，咁就有李力持啦，就黃一飛啦，係啦，女主角就係呢個莫文蔚啦，咁就一班呢個喺青山醫院嘅院友啦，嗰啲就不知名啊，嗰啲就。 有个保安就是黄智贤啦，吓有几个啦。 哇，你无线 Kelly 飞嚟嗰阵时 系啊，无线噶。 哦， 系啊， 认唔出佢添。 我认得咪就系喺个微波炉度，即系幻有幻觉个微波炉煲熟咗成间房， 煲熟咗成间房嗰幕 系啦，嗰幕啦系啦。 咁咧就跟住仲有其他不知名嘅，你喺啲全呢个。炸藥嗰幕咧，就你都唔認得嗰啲人，除咗黃一飛嗰幾個之外，嗱咁咧呢套戲咧，所以咧我就話一路以嚟都唔算多重播嘅。咁點解會喺呢、這個一主權移交二十年之前啊，不斷喺度播咧，好似就係慶回歸咁樣咧？ 佢 有諗唔諗到 咧？即係佢，你講緊邊個慶先？ 即係有線電影台嘅負責人借呢個周星馳嘅《回魂夜》嚟慶回歸。 不過有線電影台都唔係 金鋪出位㗎喇喎，之前呢都有一啲即係政治嘅隱喻啊，我覺得呢睇嗰啲電影，譬如你喺佔中嗰輪嘅時候呢，嗰啲電影呢其實都有啲心思去選擇㗎喎，咁所以其實今次回魂夜呢一鋪呢都有一啲嘅政治隱喻，咁希望我哋今日嘅節目呢能夠話俾大家聽，當你呢幾日再睇一次回魂夜嘅時候呢，可唔可以將一啲嘅佢當時嘅政治隱喻同埋一啲嘅歷史背景咧，去扣連埋一齊，再欣賞呢套電影。 我就話你睇翻由九十年代一路到而家咧，其實橫跨三十年啦，差唔多，即係二十八年啦，即係由八九年之後啦。咁呢段時間裏邊，周星馳嘅電影咧，其實係正正反映咗咧，由殖民地變成特別行政區咧，香港人嗰個嘅心路歷程同埋嗰個嘅集體意識個改變。六四之後，大家都知道佢第一套彈起是賭城。咁賭城，我哋上一次都講過，其實多多少少都係有一種咧以小博大，用特異功能去逃避現實啊。即係當打唔過嗰個巨人嗰陣時咧，或者個對手太強勁嗰陣時咧，可能就係靈犀一點咧，就係用呢個時靈時唔靈嘅特異功能咧，就去逃出呢個困境啊嘛。咁之後你見到佢幾套電影咧，都有呢一種咁樣嘅所謂。由一個小人物或者一個弱勢的打贏一個打大佬，即係大衛對哥利亞咁樣嘅主題喺裏邊。 係 呢個係九七前佢嘅電影嘅主題嚟嘅。 最好嘅例子，我覺得係《破壞之王》。 係 嗱，《破壞之王》其實如果你用以小勝大咧，咁我之前多謝一個美國嘅作家就阿 Malcolm Gladwell 就寫一本書，就係以小勝大啦，係嘛？即係嗰個大衛與哥利亞啦嚇。咁其實我哋用嗰本書嘅角度咧，可以套用翻落去睇九七前嘅電周星馳電影。咁其實基本上佢有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咧就係用逆轉命運嘅弱者。群像帶出人生的啟示，用翻廣東話去講啊，用翻廣東話講就係、是、你唔覺得你一路都係 underdog 咩？唔緊要嘅，你睇唔到嘅特點，你擁有嘅嘢，可能最終會令你成為贏家。第二個咧特點就係、是你出身係點樣困苦都好咧，其實唔緊要嘅。你就是苦在起跑点，就赢在终点线。咁呢个咧系用呢两样嘢咧去贯穿嘅。咁破坏之王呢套电影入面咧，其实都系讲呢样嘢。佢系咩人啫？一个外卖仔， 外卖仔系啦， 仲要外卖仔。 而家喺体院里边俾人睇唔起一个， 仲要俾人打，仲要俾人笑，仲要俾人呃。你嗰一幕咧，我最深刻咧就系佢做外卖仔，咁佢个老细好似系阿黄一飞啊嘛，系嘛？黄一飞咁啊，点佢去菠萝斜度送外卖啊嘛？菠萝斜咁，我就谂紧啊，其实佢嗰个位喺边度咧？菠萝斜边？菠萝斜应该西贡嗰个菠萝斜啦，系咪先？咁佢下次就话：，你去送啦。咁翻到嚟佢饮水啦，饮水嘅时候又俾佢同事去玩啦，落辣椒啦咁样。咁其实佢典型就系佢要铺排到咧，我觉得佢讲紧嘅系一啲好拼搏啊，草根，即系我哋成日呢几年咧。啲官好中意讲嗰啲叫做狮子山下精神，即系佢不断同你讲 嗰啲好草根嘅小人物， 好草根嘅小人物啊！呢个系嗱冇问题嘅，我哋香港咧就系、是，所以你睇呢套电影嘅时候咧，你唔会即系喺嗰个时候睇，你唔会觉得肉麻嘅，即系你会觉得诶系、哎、啊，我哋都系咁样嘅人啦、啊，我哋都系咁样上位噶啦。 嗱，你另外你。佢同阿吳君如合作嘅呢個《無敵幸運星》都係一樣嘅。吳君如係一個垃圾婆嚟噶嘛？ 垃圾婆 係啊，佢哋兩個一個小老千就扮有錢啊嘛，兩個要走去就走去諗住舐咗嗰份家產啊嘛。咁所以你諗下啦，佢哋都係一啲好基層嘅人，行運一條龍更加係啦，因為遇上嗰個吳孟達就係一個其實根本上就係一個唔打得嘅一個吹水怪嚟嘅，其實係佢所有教佢嘅功夫都係流嘅，其實 係。 咁而 中國古拳法 係啦，佢個對手咧，佢個對手就係第一，佢想溝嗰個咧，鐘麗緹咧，就係、是、呢個成個體院裏邊咧，就收兵咧，收到咧，差唔多咧，全部都係佢啲觀音兵嚟嘅。係，咁另外一個就係斷水流大師兄就係、是、林國斌啦。咁咧就係、是、咧，大家都知噶啦，佢一出就係一腳就裂頭腳嗰啲咁嘅人嚟嘅。咁即係一個咁高，無論佢要追嘅女仔，就係、是、一個女神級嘅鐘麗緹。然后跟住佢要打赢嘅对手段水流大师兄就系呢、这个即系、就是、跆拳道高手，咁然后一个咁嘅蛋散外卖仔唔识功夫，遇上一个吹水呃人嘅呢个吴孟达师傅， 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比了。最终其实它胜出呢，它跟其他电影很相似的。赌圣就是特异功能，但是赌圣的特异功能它是 work 是不 work 的嘛。它最后尾其实它没有特异功能的时候，它是靠晒冷 一招 晒冷 晒冷 show hand。 讲过 show hand 嘛。是就但是呢在这个破坏之王里面呢，它就是那个捉住它的脚死揽住它。 无敌风火轮， 然后使这个无敌风火轮，但它之前呢未用无敌风火轮之前呢，其实它都是死黐住它的，在这 里 根本上是一个相当之不冇体育精神的一个打法来的，没 有策略，没有方法， 一味挨 一味死挨咯， 是的， 即用打麻雀的道理呢，就是你不断在守， 是的， 不断不要出冲，但是呢其实就没什么好即是很有具体的办法去激到大师兄的， 不有型其实就是。 即是其实你未即做一些好，即如果你说 打擂台去计，或者是即其实拳证一定分开你的，而且他玩的呢即是一些汁鸡啊，即是一些叫做即是一些小小蛊惑招数的东西啊，即是譬如他第一个回合的时候他未拧转身不动不动他，是不是第二样就是见到吴孟达就在掉啲锤仔啊掉啲斧头啊咁嗰啲，其实全部都是旁门左道， 小聪明 小聪明，咁我哋香港人嗰陣时睇呢就好受落嘅，因为我觉得去睇你讲破坏之王嘅时候呢，其实个个都嗰、那个年代嘅香港人，九十年代的香港人咧，其实都系耍紧呢啲小聪明。 个原因就因为你对住嗰共产党系出坦克噶嘛，系嘛？即系佢嗰个大同细啊，嗰个不成比例。 冇得打噶， 完全系冇得打嘅。咁香港人就是一种自嘲，我觉得嗱，包括赌圣里边咧，你谂下赌圣系啱啱喺六四之后嘅狂收嘅电影嚟嘅， 九零年， 九零年，但佢有一幕阿吴君如咧。即系格粒底变咗阿耳梦嗰阵时咧，就有民主女神像，佢话嗰阵时就有呢个配乐就系、 是、血染的风采， 咁所有下边戏院嘅人睇到咧，其实即系一种自嘲嚟嘅，嗰个系 系啊，一个不能承受嘅事实太沉重啦， 你唯有就用一种自嘲嘅方式去面对咯， 即系。是没办法，你只可以用这个，亦都而赌圣在这件事上面，他是正面评价紧挑战权威的嘛。即譬如你讲紧破坏之王这套电影里面，他其实整套电影是帮周星驰这个角色一路铺铺铺铺铺铺到最后的时候 打大佬， 又打大佬，最后夺得美人归，跟住即是段水楼又死埋咁样样，我唔知冇死到啦， 冇死到，打到残晒， 打残咗啦。总之佢最后获得最后胜利啦。咁其实佢系正面地去鼓励紧啲人咧，我系得嘅，有机会嘅可以挑战。咁其实呢个都反映咗当时香港嘅九七之后嘅形态，点样去对抗嗰、那个即系中共嘅政霸权咧？ 但如果你话真系嗰个反映出嗰种心态咧，我觉得不得不提就系回魂夜，好多人当佢一个鬼片。亦都有人話佢一套喜劇，亦都話有人話一套悲劇，亦都有人話係周星馳嘅電影裏面最 philosophical 嘅一套電影，即係最有哲學意義嘅一套電影。我就調翻轉睇，我覺得佢係一套最周星馳嘅電影裏面咧，一套比較講直接去講香港人對九七恐懼嘅電影嚟。 直線抽擊 係啦，我覺得係直接面對呢個恐懼，恐懼係乜嘢咧咁樣？咁因為嗱，你佢包裝係一套鬼片嚟嘅，因為你知道周星馳嗰個招式咧，佢都係咁。他讲真嘢咧，就要用嬉笑怒骂的方式；他要讲笑嗰时咧，佢就用好认真的方式。他啱调翻转嘅，其实佢啲嘢系，即系你要解读他的电影，其实都是调翻转嘅。咁咧，佢就用一套低成本的制作嚟嘅呢套，因为逢亲 TVB 嘅制作都是低成本的啦。咁就一个屋村里面类似天水围咁嘅地方，咁嗰时都有好多人唔少人自杀嘅一个屋苑里面咧。咁咧就系发生呢个嘅，即系有个阿婆死咗，咁咧就回魂嗰晚咧就有闹鬼。咁一个精神病院出嚟嘅呢个周星驰咧，叫 Leon 就系咧一睇就知啦，就系嘲讽呢个当时另外一套这个杀手不太冷一套法国电影啊，Leon the Professional 嗰套电影，无论佢嘅造型啦，佢揦咗一盆花啦，同埋阿莫文蔚嘅造型都系一样嘅，同嗰度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咁咧就但系咧个剧情当然唔同啦。咁佢就一个捉鬼专家，声称自封嘅捉鬼专家。但其實嚟自青山精神病院走出嚟嘅，咁咧係唯一咧就係莫文蔚有一次咧喺個窿嗰度裝到咧佢就觸電啊，咁咧就即係阿婆因為俾人害死咧就翻嚟上咗阿孫個身啊嘛， 咁咧就想報復、就是，就係即係因為佢係佢嘅新抱整死佢噶嘛，咁佢翻嚟報復，咁啊周星馳去捉鬼趕鬼，咁咧就莫文蔚喺個窿嗰度見到佢觸電嗰下咧，就真係相信咧佢就係捉鬼專家啦，有特異功能嘅捉鬼專家，就是、所有人由始至終去到套尾嘅最後咧，真係相信佢有特異功能嗰個咧，都係莫文蔚嚟嘅啫。 係啦，即使係阿群啦， 阿群係啦，其他人就唔信佢嘅初覺得佢一個傻佬嚟嘅。咁咧，但系咧，佢咧就一路咧就灌輸緊一個觀念俾嗰啲保安大廈嘅保安員聽，因為咧阿婆俾佢趕走咗之後咧，跟住咧佢就無意中就懟冧咗嗰個懟死阿婆，即係整死阿婆嗰個新抱啊！即係佢喺度耍啲龍鬚喺度講嘢嗰陣時，一槍打死咗佢。咁咧就佢就嗰個新抱死咧，就話我一定要翻嚟咧變成厲鬼，要佢哋填命咁樣。咁就跟住佢老公就自殺死埋，咁就結果去到電影嘅中段咧，就係講呢兩隻厲鬼就唔係阿婆啦，呢兩隻厲鬼回魂啦。咁佢點樣去對付，即係帶領嗰啲保安員去對付佢咧？佢所有嘅捉鬼技巧咧都匪夷所思嘅，其實 係 包括咩咧？就係用呢個牛眼淚就去踩隻眼嗰度就可以見到鬼啦。跟住咧嗱，大家見到就係呢個保安員阿盧 Sir 啊，呢個無線其中一個 盧紅啊。 出名嘅 Kelly 飛嚟嘅，咁就大家查到鬼咁馬六啦。跟住就係咩咧？仲有就係咧，佢用一個大聲功第一次趕鬼咧，就係攞住個大喇叭咧，喺嗰個孫即係俾阿婆上咗身嗰個細路嗰度大嗌一聲咧，就嚇走咗佢喎。可以，佢所有呢啲趕鬼嘅招數咧，聽落去都係好騎呢嘅，其實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啦。朱古力就可以咩啦？打鬼啦，呢個保仙子就可以捉鬼啦。 捉鬼要用朱古力， 捉鬼要用保仙子， 打鬼 就要用朱古力咁樣。 三角朱古力 係啦，咁就大家聽落好奇怪，但係佢有一段咧好得意嘅就係咧訓練佢哋啊克服對鬼呢個恐懼，就係咧所有人坐曬喺度，然後傳嗰個嘅炸藥啊嘛，喺度傳嚟傳去啊嘛，最後尾就炸到自己棚牙哨咗出嚟啊嘛，就係呢個樣啦。 呢個而家。啲足球好 hit 噶，因為大陸咧解放軍都用呢招練膽噶嘛，你唔知咩？ 真噶？ 嗰次中央電視台咪出過咯？ 唔係戲嚟嘅咩？ 真噶，咪就話要個啲而家要啲人練膽啊嘛，喺解放軍咁咪要揸住個炸彈啊嘛，就等佢學佢咁樣，即係練膽大法啊嘛。 傳嘅先， 唔使噶，自己揸住 揸到爆為止， 揸住到最後一秒嘅抌咗佢咁樣樣啊嘛。嗰次中央台出嘅。 即系 睇咗回魂嘢得啊！呢招 即系真系呢个周星驰要攞翻呢个 credit 先啦。咁咧就佢最后尾讲就系话，我哋对鬼嘅恐惧，其实嗰个恐惧最大嘅恐惧就系本身啊嘛，恐惧呢样嘢啊嘛。即系讲，其实佢套电影系讲咩为之恐惧，点样形成呢种恐惧，同埋我哋点样克服呢种恐惧。咁佢有一幕咧就揸住嚿屎，你记唔记得？ 系 好似打格仔嗰嚿屎好似。是不是有打格仔的在电影里面 是有。 咁就揸住嚿屎咁呢然后呢就抹落去李力持个面嗰度嘅应该係。咁呢就佢话你因为你觉得佢係臭所以呢你先至对佢有恐惧嘛。咁你好多人就当做係佢讲哲学问题，我觉得周星驰就唔係，佢其实讲緊回归之前嗰陣时香港人係对九七嘅恐惧嚟㗎嘛。 好直白㗎我觉得。 係呀好直接。你问我点会无端端我哋有对鬼嘅恐惧呢，那个恐惧一定係对九七嘅恐惧。咁所以佢就係話咧，個恐懼本身咧，先至係最大嘅問題啊嘛。咁你點樣克服呢種恐懼咧？就係你要直接面對佢，唔好逃避。同埋咧，當然佢嗰啲訓練方法係好騎呢啦，我覺得。但係最終咧，佢帶出嘅信息係咩咧？就係你要先要克服咗呢種恐懼先，你先至可以處理嘅嗰啲嘢係。如果唔係嘅話咧，佢所有你見到嗰啲嘢其實都係幻覺嚟嘅，即係嗰個所謂回魂夜啊，包括。嗰、那個微波爐會突然間焗到成間屋裏面溶曬等等咧，連嗰、那個阿海好似係 黃智賢嘅角色， 嗰個保安員都焗到爛咗咁樣， 爆炸。 其實嗰個幻覺嚟噶嘛，嗰、那個係 幻覺。 咁第二樣佢要傳遞嘅咧就係話信心啊嘛。你點樣克服呢種恐懼？就係、是、最後尾嗰、那個回魂嗰兩公婆揸住個電鋸上去追殺佢嗰陣時候，好似上咗去其中一個保安員嘅身啊嘛。咁就揸住個電鋸去追殺佢哋，最後尾嗰幕佢就要接一個飛行號，就係由呢個馬經接成嘅一頂帽。 飛行號。 然後咧，佢就話俾佢身邊嗰啲人聽，嗰頂帽係可以飛嘅。 然后大家要相信佢咧，然后一齐跑跑跑，然后跳出去。佢话只要有信心就可以飞啦。嗱，我觉得呢个就系佢唔系冇答案嘅。佢对于九七前嗰种恐惧咧，其实佢提供嗰个答案嘅。嗱，你留意下佢就系话跳出去就会飞，然后每一个人有自己嘅梦想嘅。原来阿群咧就系想揾翻佢屋企人。阿群系一个孤儿嚟嘅。佢話唔係話佢要唔知去布宜諾斯艾利斯揾翻佢阿媽嘅，咁啊呢個係嘲諷王家衞啦，當然啦， 抽佢水啫呢度， 係抽佢水嘅啫。咁但係咧就呢、這個最終咧，佢哋真係飛得起嘅全部都。咁所以我就係話嗰一幕咧，其實好感人嘅，即係佢哋一齊飛起嗰一幕，大家手拖手喺個天空裏邊咧，一齊喺度飛。咁當然飛飛下，阿周星馳就變咗鬼啦，俾鬼上咗身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你有一種好解放嘅感覺，即係話克服咗恐懼，然後你有一個自信心起飛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嗰個係一個好正面，話俾香港人聽如何去面對呢個九七呢樣嘢。咁我覺得係差唔多係回魂夜，係佢由賭聖開始咧，即係1989、1990到1997呢段時間裏邊嘅一個集大成之作嚟嘅，係對於即係包括係。由六四之後強權當道，怎樣小人物挑戰這個強權，怎樣去直斥其非，我們之前講過九品芝麻官裡面就是那個的包龍星、啊、包括是破壞之王裡面的外賣仔等等，然後到最後在這個回魂夜裡面的癲佬，其實是一個 逼到癲， 是一個傻佬，在人家眼中世俗眼中的傻佬，是只有阿群相信他而已。其實你記得有一幕很感人的，他叫阿群吉他嘛， 是劈他， 不是我把刀吉他啊，後來他就說幫他切了一條盲腸出來嘛、 哦、是 阿群就是唯一一個信他有特異功能，他真的怼了他嘛，他真的怼了他，其他人就說不是嘛，樣就是那個他是對他有一個 100% 的信任的、這個、所以我就說他又是恐怖片又是喜劇，其實又是一套很現實的電影的、 他歸類其實會歸類佢做科幻片嘅， 科幻 歸類其實歸類科幻片嘅，因為入面嘅內容似一個科幻片。咁但係其實最終嘅結果咧，我覺得即係同我哋之前嘅討論一樣，就係、是周星馳嘅電影，如果你用一個笑片嘅眼光去睇咧，其實你就睇唔出佢入面個比喻或者係嗰、那個即係所指嘅一樣嘅。譬如頭先我哋都有討論到，其實鬼咧，我即係我諗我哋都會認同嘅，就係講緊中國共產黨。 恐惧啊， 恐惧 嗰、啊那个嗰、那个回魂嗰个阿妈肯定系啦， 即系回魂。点解要回魂？因为翻嚟入到你屋，仲要系点样样咧？呢、這个恐惧咧，系你唔知道几时会上咗某一个人身啊嘛？呢、這个先得人惊啊嘛！ 异形咁 啊？喂，你其实你用 嗰啲嗰扎保安员嗰个带出个恐怖气氛，咪就系咁咯？ 即 突然间他就上了另外一个身的 了。你想想95年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比喻是正确的话，你看回2017年的香港，你真的不知道哪一个人。 哪个人哪个是鬼咯。 是的，我想说哪个是鬼先。即现在我们经常每一天在个新闻里面，在个政治运动里面，社会运动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是你是鬼先。 究竟邝家华是不是被人 上 身 是不是鬼呢？系咪呢个？ 系咪李华明系咪俾人上咗身咧？ 中到你谂下，中到几紧要？可能你之前嘅战友，你系一班人， 咪大家一个保安员，咪就喺个房里边翻工嗰扎屋村里边嗰扎保安员咯。 咁突然间就话俾你听，佢就变咗做，佢就俾只鬼上咗身啊！跟住点咧？佢会杀你、哦。个重点系 佢会杀你噶。 咁呢个仲唔系直接抽击，直线到一个 不能再直線。所以我话有线电视就系反动基地，就系咁嘅原因啊！我觉得一定要揾人入去调查一下先。 不过头先有， 如果唔系不迟不早啊，我系共产党嘅逻辑，不迟不早，点解喺呢两个礼拜里边不断播回魂嘢啊？嗱，我睇有线咁多年啦，我都系佢电影台嘅呢个 忠 实拥趸嚟，因为我觉得电影台就系周星驰频道嚟噶嘛。咁点解而家先播啊？是不是解释不到的，一定要吴光正出来解话，我觉得。 要啦要啦，不过会不会累人没份工啊， 吴光正来的那个。卖了有事。 鬼啦，还有鬼是一 个意象，其实大声公刚才细良讲其实都是另一个意象。 话时话插开一句先。最近有个后生女就设计了回魂夜那个的那班人带着顶飞行器啊，那个 插 画飞行号那个插画呢变咗手机壳，你知唔知？ 我哋睇下先呢、這个 嗱，呢個就係嗰、那個喺Facebook 裏邊咧，佢就畫好多 香港人嚟㗎，呢個 係香港嘅一個插畫家嚟嘅。咁咧就喺嗰啲跑馬地嗰啲 JCCA 嗰啲嘅手作市集裏邊咧賣嘅喎， 係食幾味， 我覺得幾有趣嘅呢、這個係。 係嘛？呢、這個 係啊，同埋我覺得佢畫嗰啲插畫好得意， 係嘛？ 佢唔係照吸佢個樣嘅喎。佢係把握到佢個嗰個精神。 咁當然，我對同我哋嘅節目一樣啦。我哋都唔係諗住播一次周星馳俾你睇嘅。 如果係嘅話，點打開有線咪得咯？ 唔使我哋，唔使我哋 做節目啫。 大聲公個意象點解係大聲公？點解大聲公可以趕鬼？其實我諗起嘅就係六四趙子陽。 趙子陽 係 啊， 係嘛？ 嗰個喇叭小喇叭。 你們即係辛苦啦咁樣樣。其實嗌嗰我話，其實嗌緊一啲乜嘢嘢出嚟啫？其實嗰個我就即係呢兩個會有呢個聯想。 另外點解？咁睇咧，我覺得周星馳合作咁多導演咧，有啲就純搞笑喎，我覺得有啲就比較注重嗰個歷史啊、人味啊咁樣。但係咧，我覺得劉鎮偉呢個導演咧，同周星馳合作係最多火花嚟，其實，因為劉鎮偉本身我諗都係一個古靈精怪嘅人嚟嘅，佢就會將好多一啲嘅道理咧，用一種嬉笑怒罵嘅方式咧，就埋藏咗喺周星馳嘅電影裏邊嘅。其實《西遊記》都係嘅。 《西游记》好清楚添啦， 系啦，赌圣亦都有嘅、啊， 有 系嘛？赌圣嘅表面系一套赌片嚟嘅， 实际上一套， 但系佢同王晶嘅赌片系唔同嘅，我觉得系 唔同，即系 两样嘢嚟嘅，根本系 到王晶嘅赌片即系赌侠嗰类就 系 王晶嘅赌片啦，赌 神咪就系王晶 嘅 咯， 吓我嗰类嘅赌片啦，咁其实讲嘅内容系有啲唔同嘅， 佢就真系喺个赌术里边咧钻研啊，王晶嗰种扭桥啊等等都系个赌术里边，但系我觉得赌圣咧佢係超越咗賭術嘅喎，佢唔係講緊賭術嘅嘢嚟嘅喎。 你賭聖有咩賭有咩技術啫？ 出牌啫嘛。 你有咩技術啫？你一冇咗嗰套超能力嘅時候，你就 show hand， 其實就搏一搏，單車 搏一搏曬攬啫嘛。 係咪先？好好草根嘅，我覺得嗰個説明係。 所以賭聖同之後嘅咩賭街頭賭聖啊、賭俠啊等等嗰啲嘢，我都係有明顯嘅分別。 係你話上海灘賭聖入邊，其實佢都有一啲政治隱喻啦。咁我可以再討論啦。不過頭先有同事都講過，就問過，喂，咁回魂入邊有兩個越南仔喎，係嘛？聽唔明 大佬講乜 嘅？聽唔明大佬講乜？點解係越南仔？我諗即係我都嘗試回答啊。越南仔係我哋當時 困擾香港嘅 困擾 嘅 問題啫嘛。 越南船民問題，越南營船民營暴到暴動啊嘛。 即係點樣搞都搞唔到噶嘛。咁可能當時有人會 係一種恐懼啊， 都係一種恐懼。 所以佢唱咩越南仔變咗鬼？ 係啦，都係變咗鬼啊嘛，係嘛？即係嗰個係有好現身處地嘅，即係設身處地嘅情況啊。越南仔，咁你話其他飛行號啊嗰啲，其實都係講夢想啦，講信心啦，即係花會同你 信念 啦，花會同你。会讲嘢啦， 系啊，佢会话俾你听啲鬼喺边啊嘛，阿 Lily 啊叫做， 咁啊，其实 Lily 其实佢扮演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喎，佢 当局最佳女配角嚟啊 ，Lily 系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当时嘅时候，佢边个话到听边个系鬼啫？ 系啊，佢就会转转转咁，嗰个 Lily 就会喺度转嚟转去， 佢其实 一个雷达嚟嘅， 亦都讲俾你听就系你人系信唔过啊嘛，即系嗰刻嘅香港人自己本身各怀鬼胎，走得嘅就走，唔走得嘅就准备。 佢原本啊，黄一飞系走嘛，唔系黄一飞准备自杀，李力持同埋另外一个咧准备就去打劫喺个商场嗰度。卡咗嘢之後就走噶嘛，其實各懷鬼胎嗰個保安室裏邊嗰啲人啊，其實各懷鬼胎嘅真 係，咪就係嗰個香港人咯， 係啊，就其實就係嗰個香港人嘅反寫照嚟噶嘛，九七前香港人嘅寫照嚟噶嘛，咪都係彭定康講咯，最終出埋一國兩制嘅係嗰啲向北京獻媚嗰啲香港人啊嘛， 即係邊個係鬼啊嘛， 係咯， 咁邊個 係嗰啲鬼咯， 咁邊個知啊？Lily 咪知咯， 我覺得就咁啊，立法會種翻啲 Lily 喺度，同埋 種翻多少少 喺個節目。鏡頭前面都要擺個 Lily 喺度，等我講起康家華嗰時咧，佢喐唔喐先？講起李華明嗰時咧，佢喐唔喐先？ 係嘛？咁其實你啲保安員其實點解會最後變成咁樣樣啫？就係呢一個圖飛好清楚啦，即係恐怖嘅幻象。 所以我就話呢 九五年都係幻象。 呢集出街之後咧，大家仲趕得切嘅，我估有錢冇咁快咧。就 cut 呢個回魂嘢，好難講。不過我哋講完之後， 係啦， 咁咧就大家希望再想睇嘅話咧，就 check 睇下有線呢個禮拜會唔會播到7月1日咧，就唔播咧咁樣。咁就我相信啦，所謂度過呢個主權移交20年當晚，如果你唔想見到嗰啲垃圾煙花嘅話咧，最好就係睇回魂嘢。係 係 嘛，休息一陣先。